tequila io andaggio sol con baby mi era otto e folos los miedo de tine sunt tanto aspetoso sta casa e un latine tre se alte sorcios la cine folos es bani bani bani dacă tu mi dai iubire și zi de sip un ani ca Bonnie and Clyde să fiu dar eu cu tine și o să avem gal o iubire ca un film o iubire ca un film

会不停用拉丁式的匿名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温习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波浪鸣歌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装领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马德里不自已突然的想念你，在个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脑皮，马德里不自已突然那么想念你，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 Amalfi 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你知道他的话语先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oh, 马德里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龙与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不自已突然的想念你，在和过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龙与马德里不自已突然的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 情节敏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打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